今天我要把这首你们没有听过的歌曲唱给你们听，我也要回味一下30年前我的心情，小人物的心声送给你们。跟我一起来， 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，让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。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万丈光和亮，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。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，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。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，我的世界由我控制，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。让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。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万丈光和亮，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。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，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。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，我的世界由我控制，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。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，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。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，我的世界由我控制，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，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，平凡日子会充实。